有没什么好怕的，不就是我吗？难道让送手的那些话，只为了讨好的，那不就错了吗？好了，这吧，天就那么大，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，大不了哭个几晚。想起就 我最拥有你，真叫我心酸。

的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，很多人和我说这世界不只有爱，爱到醉生梦死，死去活来，又可以得到什么？失去一切我也相信，爱是一切。 活力乐队课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，Jason Morse and Meg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子琪倒数，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都守着。 第二名 Choice of One Animal。 我要带着 care for you， You might Tell me who do I owe that to。 And as the days fly by， We'll be more than getting through。 Hold me down。 日出日落没不过你眼神，疼你爱你，你就是我心神，每夜半宵之间露出的天真，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，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清晨，未来还要一起

脱不掉的不去，告诫喋喋不休，虚晃的太真切，向往去了伤疤，向往去了代价，梦里呼唤着谁。就算堕落天际，毫不犹豫，狂风伴雨，结局美的说谎，把心交出来，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折磨的荒诞，虽然泪流下脸庞，在我离开刚弹窗好强，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越缓缓的话生存的迷宫，栖息的太美，像挤满了雪花，像挤满了挣扎。 等到花发悄然苍苍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